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赫，聆听未来，身体不同。 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公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今天接过新时代的火炬，我们是新青年。这火炬从1919年的呐喊中走来，穿过战争的硝烟，点燃井冈山的星星之火。这火炬从1949年的天安门中走来，穿过青春岁月，穿过改革开放的大门。今天该我们接棒了，从一代代青年人的手中举起可以燎原的火炬，扛起这个时代赋予青年人的使命，迈向中华民族百年的复兴梦。5月4日，北京青年广播特别直播恰新时代风华正茂，邀您共赴青春盛宴，一同见证新时代的闪耀光辉。 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2点03分，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青春联盟五四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陶。Hello， 今天的嘉宾青春课代表， 嗯，很高兴这个欣欣今天也能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跟我一起，然后一起来做我们这个五四青年节的特别节目啊。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广播呢 ,FM98.2AM927, 不光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而且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我们的收看节目的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是微信的公众号，可以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菜单栏里面的直播间，或者是在一直播里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赶快来和我们互动吧。嗯，今天我们的节目青春的特别节目五四青年节，我们的节目名字叫做恰新时代风华正茂。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也请到了三位很厉害的很牛的嘉宾。 对，今天我们的嘉宾可以说是高朋满座，而且有三高，有三个特点。 哪三高？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高颜值， 嗯， 高海拔， 嗯， 还有水平高。 哎， 三高 还真没错啊，你说的还真的非常准确啊。然后我们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首先，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三位嘉宾，他们是在今年的北京首都高校 STAR 杯决赛拿到了冠军的球队，他们是。 北京城市学院的， 首先是我们的一位美女，叫做于畅姐姐。 大家好，我叫于畅。 嗯，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嗯，第二位呢是我们的教练员季老师， 季超季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季超。 嗯，第三位呢，大家可能在这个抖音上就刷到过他，然后曾经也已经听说过大哥的威名，就是曾经因为在东单扣碎篮板而出名的曾经北大的明星球员王聪，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聪，然后我是他们队的球迷。 然后我可不是这么听说的，我听说这是球队指导的啊，这是一位明星球员加上一位明星教练还有一位明星球员指导，这个阵容也是非常的强了。首先我们来通过一段视频来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北京高校 STAR 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冠军， 冠军， 冠军， 冠军， 冠军。 嗯，这很简短的一段视频的表演， 嗯， 就是他们赛前呢给自己鼓劲儿的一场一个片段。 哎，我发现大家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气势的，上来就是把冠军放在了嘴里，放在了口号里面，就是一直就是冲着冠军来的，是吗？据我了解，去年是第五名，对吗？但今年就要一雪前耻了，是吗？就一定要试拿冠军，是吗？在比赛之前。 后我们好像是拍了一段小视频庆祝的 夺冠之后拍的视频， 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小视频。 啊，那你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首都高校 STAR 杯这个比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吧。 好的，首都高校 STAR 杯是每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春季学期举办的一届比赛，是由大体协来承办，然后由那个今年呢是由石景山的这个北方工业大学来举办的这么一届比赛，然后它是分甲组和乙组，是有两个组。甲组呢是由专业运动员，也就是体特生去参加的，乙组呢是非体特生，也就是我们统招生，就是普通专业的学生去参加的比赛。然后呢这个比赛还分为男组和女组。那我们北京城市学院这次参加的比赛就是去的是乙组的女子组参加的这个比赛，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大致的情况。 嗯，那觉得在今年的比赛和往年的比赛当中，因为去年我们是拿到了一个第五，虽然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但是还是没有这个冠军要来的刺激和紧张啊。那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的比赛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别激动的事情，是让你们觉得特别值得纪念，永远不会忘掉的呢？ 我们今年比赛其实说实话，队伍啊，无论是队员还是老师，其实付出的都挺多，他们都挺辛苦， 嗯， 然后也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由于学校性质比较特殊，由于一些学校性质所决定，就是我们首先是分校区， 嗯， 所以我们女篮十二位队员首先是来自两个校区，一个是航天城校区，一个是顺义校区， 嗯， 然后我本人是在顺义，所以我周一到周五都是在顺义，我是去不了航天城的。但是我们球队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五个主力队员，有四个主力队员都是来自于航天城， 嗯， 也就意味着我跟就教练员跟我们大部分这个队员是很难碰到面的，因为我们两个校区之间间隔是60公里， 嗯， 一个顺义，一个是在北清路的那个航天城，所以这个就对我们来说，首先训练就是一块比较大的一个难题。 嗯，没错，因为两边分割嘛，不能每天统一的训练，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同学之间还在打趣说，有时候我们合练真是一种奢望，就有时候我们合练会挺辛苦，只有在六日。嗯，在挤一些大家的时间，然后占用休息的时间去参加合练。 嗯， 对，然后这是关于训练。后来呢，然后我们就参加比赛，去年就像那个王老师说了，我们打了第五。然后我们队的特点就是，我对我们姑娘们我觉得我对他们信心是非常，对他们的能力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 因为他们很棒，他们真的很棒。 嗯， 然后就因为我们可能训练的少，而且咱们这种团体项目如果要是合练的少，他会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和一些困难，尤其是竞技体育啊，尤其是足篮排这种团体项目， 嗯， 所以没有训练应该是比较有难度。但是呢我们这次比赛，而且还有一个真的是当着于畅当着那个聪哥的面跟大家两位主持人跟大家分享分享， 嗯， 就是我们女篮队员呢，我们去比赛的时候这么多年，可能已经有于畅已经打了四年了，我们这两三年来可能对于姑娘们，她这个心就是有一个怪圈吧，就是一到关键的比赛， 嗯， 姑娘们可能就会 心理压力较大， 对，压力就会大， 嗯， 因为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训练的缺失，我们这个队伍的磨合以及打逆风球啊，嗯，抗压能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们可能小组赛顺风顺水，但是到了淘汰赛或者到了生死战，嗯，背水一战的情况，我们可能就会 面临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问题， 对对对，我们可能就会 遭受挫折啊，或者失败，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碰到一些从纸面实力来讲可能能力要比我们差的队，我们可能也会失败，但是也会我们就一起品尝失败的苦涩。但是这次我特别骄傲，而且我们队员特别荣耀的给力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关键球，就比如说我们小组赛最后一场，我们是生死战，于畅同学，于畅师姐，队长 说到了关键球， 对，说到关键地方，他是我们倒数第二场比赛，他是在场上作战的时候，他是崴脚了，崴得挺厉害。然后他是打着这个绷带，打着药，然后在第二天比赛依然赶了过来。依然赶了过来，他带伤作战。当时我们是半场之后落后九分，因为那个队，因为最后那个小组赛最后那个队跟我们这个队是争夺最后一个出线名额。 对对对对。 生死战，然后谁赢谁出线，背水一战。所以当时我们队员也是思想压力比较大。然后那个时候于畅火线驰援。来了之后上场，第一我印象特深，第一颗球，因为聪哥好像也在，第一颗球他一上场打着绷带，第一颗球就造了一个犯规，篮下强攻造犯规。当因为当时我们进攻是属于一个比较停滞甚至是轮转不开的一个很危险的局面。那么于畅打完这颗球之后士气就大振，让大家替补席同学以及我们的粉丝们大家都在 欢呼雀跃， 对，都在呐喊。当然他就感染了队员们，队员就觉得 OK， 那我们的畅姐都带着伤都能这么拼，那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不去拼？所以我们下半场就士气就开始高涨，我们就一步一步把九分的分差给追了回来。然后又到了最后两分钟的咱们北城的这个魔咒时间，当然老师真的是人家一把汗，后来姑娘们真的是顶住压力， 火 就拿下了这个比赛。所以那场小组赛一结束之后，大家都很兴奋，去庆祝，去拥抱，然后大家去合影，然后旁边那几个队伍的教练，大家还很诧异，说：“哎，你们是夺冠了，你们是在干什么？”但是 提前庆祝了， 比 夺 冠还要兴奋， 真的是比夺。但是他们可能不清楚，这个比赛对于其他一些队伍来说，只不过是获得出线权，但是这个比赛对我们北城的姑娘们来说，真的是金子般的一场比赛，它的意义重大，因为它 振奋士气的一 场比赛，这么多年来。这个悬在我们头上的这个魔咒终于被我们打破了，他们长大了，真的成熟了，然后他们战胜了自己，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比冠军还要重要。所以我们跟他比赛结束之后，我在我们的比赛群里我写了一封信，就是挺长的一封信，我真的特别感动，我就把那封信发到了我们群里，虽然挺晚了，十一点多了，大家可能睡了，没看到， 我全部看完了， 对，然后就我就跟队员们说了说，就是这个比赛的价值，以及就是比赛就如人生，就是我们人生，其实球场别看四节比赛球场那么小，其实它就是一种某些东西，就是一种哲学，就是人生的 人生 人生的 球场上 哲学。对，因为人生十有八九是不如意的， 对， 所以我们在面对挫折，我们在面对逆境，我们如何去抗压，如何去面对，如何去战胜它，这真的是竞技运动，包括尤其是我们团队运动，足球啊篮球这些所带给青少年青年的我们的这一种精神和价值。所以我当时就跟队员们说，我说你们要做的就是把精神啊，把状态啊，把这精气神拼搏的这些东西放在首位啊，你们只要这样做了，我说你们无论走到哪里，毕业了工作了，甚至是以后年纪大了，首先第一我们有回忆，因为有了人有了回忆就会有归宿。第二呢，就是说一支球队包括一个人有了精神属性，他就有了灵魂。哪怕一支球队他的能力再强，他的个人能力再强，他没有精神的话，我就跟大家说，这就是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他可能就没有了灵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竞技体育带给我们。 可以看出季教练是一个性情中人啊，非常的感性。 而且刚才我发现教练在这个讲比赛的时候他讲的非常的多，但是讲到平时训练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我对我们的姑娘特别有信心。但是我刚才观察到了一个小细节，就是他刚才说我对姑娘们特别有信心的时候，于畅不怀好意的 笑 了一下，这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教练平时对你们很严格吗？ 没有，还好还好，教练对我们就是鼓励居多嘛，就是很少就是说责备我们或者是怎么样的，因为大家确实很难聚到一起， 没错， 所以就是大家都一起克服这个困难嘛，为了这个比赛，主要是拿冠军太不容易了。 哎，我觉得看到于畅，我忽然想起一句话，就是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我觉得这个刚才也说到他这个火速赶场、火速救场的一个环节，那我觉得于畅只要在场，只要冲大家笑一笑，我觉得大家心里就安定了一半了。 没错没错，于畅你是球队的队长吗？ 我 怎么算核心人物啊？ 就是 MVP 型类 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 你最开始打篮球是在刚上大学的时候吗？还是之前就有接触过？ 之前就有接触过，但是可能不就是赛事经验比较少。 嗯， 然后上大学之后，像大学的一些联赛都会参加。 嗯， 然后就是一直在打这个 Star V 嘛，嗯，但是之前成绩 打了四年的 Star V， 打了四年， 最后在最后一年夺了个冠， 最后一年特别觉得自己特别圆满， 也算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给自己画了一个圆满 的 句号， 对对对， 是吗？ 就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吧。 嗯，那在平时比赛的，就是跟你们的训练当中，我知道一般篮球运动员，尤其是在篮球队里面，大家都会有自己彼此的外号，就比如说你是什么球队艾弗森啊，什么三分库里啊之类的，或者是用明星的这个名字来命名啊，你们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外号？ 有，也有，但是一般都是按照体型来分。 那大家怎么叫你？那大家是怎么叫你的？ 叫我球队詹姆斯。 这也是球队领袖了，带着球队往前走的了。 主要是因为我的这个体型在我们球队里边算壮的。 是吗？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已经算挺瘦弱，挺瘦的了。 但是在球队里边他们就觉得啊好壮啊怎么着，就因为我在球场上算干脏活累活那种，主要是防守啊什么那种，全，是硬碰硬的那种啊，然后所以说就是球队詹姆斯嘛， 就是，球队里面吃苦耐劳的这个打工型选手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 工兵型球员。 我觉得说到这儿可以看看他们球队的一些合影，一些照片。 看 就姑娘们的笑脸还真是很有感染力的。 嗯 嗯，尤其他们夺冠的时候，这是他们正在比赛正训练， 这是在正在 比赛 训练 的时候，这是比赛的 比赛比赛中， 嗯，那这是第几场比赛了？ 这好像就是对物资的最后一场， 这是决赛， 这是决赛， 这是决赛最后一场， 打强队物资学， 火。这张是你们在赛后庆祝合影， 这个就是 一 个小组。 对， 这是那个小组赛， 这就 是胜利 最后一 战， 对， 这个振奋士气的合影，发现大家脸上都是洋溢着笑容，都非常的开心啊。我觉得于畅你应该不算是壮的吧，我觉得你们应该有很多就是还身体更强壮的。 对对对对， 因为你刚才说到你是比较强壮的，所以说我就想到这个你们球队是有多么的瘦弱，这是教练在给你们安排战术是吗？ 对对， 这个看起来场面气氛比较凝重， 有些沮丧是吗？ 对，这个时候好像是落后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当时好像是没有赶到，因为我迟了一节半的时间吧，迟了一节半的时间，然后才赶到，然后正好看到教练在那布置战术了。 这张是你们刚开始比赛跳球的时候是吗？ 对对 对， 对， 当天下雨了。 好，这就是聪哥了。然后看到了聪哥，我就突然想问聪哥，那教练刚才已经说了这么多了，那你在这个球队里面你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对，我可以真说两句，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说可能那个很多爱打篮球人的对我并不陌生。 嗯， 然后我跟于畅呢就是是怎么认识的呢？是因为我等于我从大学毕业以后，然后这十年呢一直就是从事和篮球相关的工作， 嗯， 然后呢，正值这个当时我用人之际，然后也是机缘巧合吧， 嗯， 然后我就希望那个我的这个团队里的这些年轻 的血液要更多一些， 新鲜血都是非常热爱篮球的人， 嗯， 然后这时候呢，于畅啊和几个那个我团队的这个他的同事都出现了， 嗯， 然后当时跟着我的一起就是做可以说是很纯粹篮球的工作。比如像一些场馆的运营啊，包括赛事啊， 嗯， 包括俱乐部的运营啊，然后其实别看那个于畅是一个还是一个大学生，即将那个步入社会，但是这个于畅在篮球相关篮球上面相关的经历其实是非常专业的， 嗯 啊， 非常专业很丰富的， 这个可能我要不说的话，可能他的队友可能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嗯。 对，包括于畅有几次这个赶场过来，都是从这个外地特意赶回来赶这个比赛。 嗯， 那他当时是干嘛呢？他带着一个很高水平的职业球队在外边打邀请赛。 啊，这算球队经纪人了。 对，他算是球队经，就是他跟他接触的球员很多都是有着非常 非常这个光辉的这个职业生涯的球员，而且都是国际球员，水平很高，而且他们跟他们一块儿这个打邀请赛的也都是像 CBA 的球队啊，像 NBL 球队，都是国内最顶尖的俱乐部啊。其实于畅绝对在篮球这方面绝对属于吃过见过的 啊，见过世面的， 见过世面， 所以说耳濡目染，然后也是球队中的詹姆斯啊，也是灵魂型人物。 等于我们之前这个工作团队，我们每天 every day 的工作就全是篮球，然后因为这个于畅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他又是他们校队的成员，然后我们其实作为我来讲，我就关注了他去年的比赛，我看过，今年比赛也都看了，然后我们都很关注这个事儿，因为就是都是跟篮球息息相 关 的， 对，没错 啊，然后这个当时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呢，他就老念叨这事儿，然后后来我们也都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毕业前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次比赛中能够拿到好成绩，然后这回果不其然拿到冠军。当然之间经历了很多很多啊，就是肯定有很多艰难坎坷，但是当时我就是觉得他们肯定能拿到这个冠军，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于畅对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想拿到这个冠军，包括就是我观看他们这个球队几场比赛，就是每一个球员都是大老远来到这个比赛场地，因为学校离了这个比赛场地很远，然后到这以后呢，然后每个人也没有说抱怨，没有去抱怨过什么，而只是专心比赛，虽然说这个球队在很多的这个配合呀，包括很多技战术上有一些有一些生疏，但是总体来说这个能看出来，就是都是对篮球非常喜爱的，就可以说非常热爱这个运动。其实这个就是他们能感染我的地方。为什么我是他们队球迷呢？其实不是说在技战术或和技术水平上，是因为他们这种态度感染了我啊。包括于畅的这个在场上，真的是最敢打敢拼的一个，在场上可能就是为了一个球，可能就一个姑娘就在那儿 就扑到地上去， 扑在地上，对，满地打滚，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啊，就是因为他们，我也听说过来自于很多校区，然后每个人虽然不能没有这个合练的机会，但是各自在各自学校里去加强锻炼，然后呢尽可能的保持好这个状态，然后为比赛做准备，然后最后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拿到这个冠军。当然每个比赛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困难，但是他们也是齐心协力克服了这些困难。有时候我到不了场，可能我们就看那个直播，他们有人就 你们还有专门的比赛直播，非常的专业。 可能本人到不了场，那可能谁在北京能安排一个过去，在场边拿着 DV 啊，拿着 拍摄啊， 对，肯定有助阵团， 把第一手信息传递给后边关注的这些人们啊。 啊，你们这个观众资源可以的，你们这个粉丝资源，还有这个现场转播的这技术资源，真的是非常的可以了， 很强的。 那于畅，你也是打了四年了这个比赛， 对。 然后从大一的时候，可能就像你说的，大一大二的时候可能这个成绩不是特别好，到大三是第五名，最后在最后一年夺了冠。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刚才听说于畅是学主持专业的，是吗？ 对， 又一个来抢饭碗的。但是这个因为学主持专业的小女孩一般都会非常的柔弱，就像刚才王聪介绍你的时候说你会扑到地上去抢球，然后敢打敢拼的性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跟这个比赛或者是你跟篮球的故事吧。 我跟篮球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练篮球啊，就属于那种就是必须得偷着练的那种。 为什么呢？ 我父亲是不允许我练的。然后就是练篮球真的很坎坷， 就是女孩子不让打篮球， 对对对，觉得说你一个女孩子家的篮球这是男孩就玩的东西，你去玩，就本身你应该是大家闺秀的那种，就又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 对，没错，所以说我觉得你反差真的很大。 对，应该播音主持专业应该是小姐姐的那种类型。 因为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也有女篮队，就是播音系的女篮队，曾经在一场比赛中0-50输给了什么广告学院还是理工学院。所以说我就觉得啊，播音系的小姐姐好像 是，这个比方已经很高了。 好像 以前我们高中的时候这种比赛一般都是2-4啊， 不是，我们是0-50输了人家，净输50分，然后一球不进然后输掉的。后来我就觉得啊，可能播音系的嘛，放不下面子嘛。然后一般我去看了他们的比赛，都是接到了球以后，别人来抢球就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给你，就所以说就很没有那种体育的竞技精神，你知道吗？所以说我听到了一个学主持的小姐姐打篮球可以打得这么好，还是觉得很诧异的。 没有之前也是就是上专业课的时候逃出来了、 专门去打球 专门去比赛，因为这事儿也跟老师沟通了很多次，因为总是跟我专业课撞到一起、比赛是跟专业课，但是只能求着老师我下次再单独补回来、但是我一定要去比赛，因为 也是一定要放弃专业去篮球是吗？ 但是因为我们的团队不能缺了我呀。真的是很坎坷的一段路，就是为了篮球也牺牲了很多、还有我的专业课老师原谅我，一定要原谅我，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了，已经 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我。真的是也很感谢我们老师对我的理解。 那可是到了学期末的时候你都要考试的，你的篮球和你的学业又怎么来去平衡呢？在上大学的时候 靠着我们班里的前几名一直拽着早上5点多起床跟他们一起 去 出晨功。 都说科比见过洛杉矶每天凌晨四点 的 样 子， 他是每天见过 为了打篮球 5点的样子， 然后先去学个习然后再去打篮球。 对对对， 好，北京时间的12:25，我们进一段音乐和半点报时，稍后呢我们在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北城姑娘和篮球的故事，我们稍后见。

好的，北京时间12:34，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青春联盟。大家好，我是乐陶。 嗯，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青春课代表欣欣。 嗯，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我们的节目呢不光是可以听，而且还是可以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然后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菜单栏里面的直播间，或者是下载手机 APP 一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2，都能看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的上半时段聊了聊这个首都高校 Star 杯总决赛，然后我们请来了我们的冠军球队，不光是冠军球队，冠军教练，还有冠军这个球员啊， 那个队中詹姆斯， 球队的詹姆斯。刚才在这个中间的这段休息的时段啊，我们放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据说是你们在每次比赛前还是在决赛之前一定要听的一首歌。嗯， 而且一听到这首歌，于畅就不自觉的就开始 跟着 节奏 了，是吗？这是你们的节奏是吗？ 对，就是因为这个歌比较有故事。因为我们比赛之前，因为好不容易打到这个决赛，因为每次关键球就是控制不住总是，然后这次比赛呢，就是所有人都亢奋了，因为打到决赛了。然后决赛前一晚，所有人睡不着觉，然后在群里，所有人换成锦鲤的头像，然后所有人全部听 We Are The Champion 吧。我说不能膨胀，不能听这个歌。然后所有人开始听奋斗，说比赛之前再努努力，再拼一把。然后把士气都燃起来，然后一直持续到比赛之前，所有人，我到场要开始热身了，然后换衣服的时候，就是球员就是我们队的队员就说嘛，说完了，畅姐，我开始浑身颤了，怎么办啊？我手已经抖了，怎么办啊？ 兴奋到吧？ 对，已经不是就又有兴奋又紧张，因为好不容易打进决赛，然后说这场比赛一定要赢。可是我现在真的很紧张啊，我现在手已经，我要待会儿失误怎么办呀？跟我说，我说平常心。控制住自己，场上激动，不，那个现在先压抑住自己，场上爆发你的小宇宙先。然后我们就是，场上真的是先给对方来了一个叫什么？ 八比零， 一个小高潮。 对， 对，就是。看来这歌没白听， 这是胜利之曲。 对，而且我发现一说到队员，这于畅满脸的骄傲，满脸的自豪。 你看他比教练还骄傲。看来这是二号教练是吗？灵魂选手。 那你这个队员都是四面八方来汇聚过来的， 对对对， 那你们一般都是怎么招新的？这些队员都是怎么汇聚过来的？ 我们都是，就是一开始我们是有社团的，篮球社团。然后特别搞笑的就是我们又不是一个职业的就是球队，然后又不是说学校要那个特招进来，然后我们就只能说我们每个人搬个小马扎呀，或者是直接坐在这个宿舍楼底下，或者食堂门口，或者是 突然觉得你们篮球队好可怜的感觉。 对，然后或者是坐到这个篮球场上，然后看那个同学，你这个骨骼比较惊奇嘛，然后要不要加入我们篮球队？ 要打篮球啊？ 对，要不要来打篮球？就我们很多就是说凭着爱好嘛，就是说来参加，就是加入进我们这个球队的。 因为我知道一般女篮的招新好像是比男篮要稍微的困难一些，因为男篮好像从小就在受这个灌篮高手的影响，教练我想打篮球，我是一名篮球手，但是女篮好像女孩子还真的玩篮球比较少。 对，因为尤其是我这个专业，就更别说我们整个系就我一个打篮球的。 对，我觉得女孩是喜欢的话那就真喜欢，要是说跟这个不喜欢这个，可能怎么拽也没用。 对，没错。 没错。 那你们球队是各个专业都有，各个年级都有，还是限制一定的？ 各个年级各个专业都有。就只要你喜欢打篮球，我们这个篮球队都把你收进来。 就只要你说行，我们没有门槛的是吧？ 对， 就没有身高的门槛啊，或者是力量的门槛。 刚才于畅说了，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学校招生一个渠道，就是他们自己有一个圈子。然后他们会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同学给拉进来，然后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两个官方的渠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比赛，是一个内部的，就是我们学校自己组织的一个联赛、 嗯、 对，他们代表各个学部去争夺最终的学校内冠军。 嗯， 那么在选这个人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无论是圈子也好，他们自己的社团也好，就会把最优秀的同学给召集起来去比赛。那、 嗯、 有的时候老师就会从中去选拔，哎，老师也会去通过吹裁判做一些工作来去现场的去看一些同学。 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社团吧，就是于畅他们的社团也会去纳新，就通过这种渠道把人都召集起来。 嗯，我发现三位刚才说到了这个，刚才尤其是王聪说到这个女孩爱篮球是真的爱，而且其实三位谈到篮球的时候，三个人的眼里都是 眼里都 闪着光，是吗？我觉得都是自己的梦想。然后，我们其实今天还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环节。 对，现在该粉丝们眼睛放光的时刻到了。 对，没错，因为我们之前的时候刚才说过，这个王聪聪哥，其实在圈子里大家都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曾经是街头篮球选手，然后也是北大的明星球员。然后我们先来看一段他在抖音上的视频，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反正我是在热门推荐里面刷到过这一段视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我们这个上帝之手是吗？嗯， 就是动作， 就是一般这都是教科书式的过人动作。那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还专门为大家搭了一个台，让聪哥来跟我们现场展示一下，好吧？聪哥， 其实我， 哎， 来，此处应该有掌声，此处应该有掌声， 来跟聪哥鼓个掌。今天还是专门带着球来的。 对， 我好多年没有这么耍了，我就是 没事，失误了以后可以掐掉。 聪哥太谦虚了。 我就是转转球吧。 嗯，好。 手上的这个手上的一些技巧吧。好多年没玩过了。 奋斗奋斗，为了理想而奋斗，为了将来而奋斗。 我们打比赛篮球运动员的球性要更好一些，是吗？ 对对对， 我看这个手上的活还是非常细的， 就是， 虽然说也说是这么多年没玩谦虚啊，但我觉得聪哥手上的活还是非常细的。 其实都是一些小技巧，然后呢，很多街头篮球我觉得最好处是什么呢？因为我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街头篮球可能喜欢上篮球的，因为那会儿街头篮球很多动作都 很帅，很酷 炫， 嗯， 而且还觉得这个篮球跟变戏法似的， 嗯， 还能这么打，不是像之前体育课上接触的那些比较死板的东西， 对，嗯， 然后包括这个东西，把我领进来，然后慢慢的接触一些这个专业的体育训练，可能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嗯， 因为你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去付出啊，包括可能累一点、苦一点，这都不算什么， 嗯，这个一般接球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现场的氛围都特别好。当你戏耍了你的对手，一个假动作骗倒了对手， 对对 全场都会在给你欢呼。当你打进那个球 的 时候， 粉丝的尖叫声分贝要很高 一些。对，没错，而且这个接球有的时候是一对一或者三 v 三， 对， 一对一的时候，我觉得是最激动的时候，两个人就像在博弈一样，然后非常的紧张， 有很多的这种。就是争斗，然后竞争，然后很多的这种，他行内话叫这个 tricks 和 highlights， 就是 tricks 就是戏法，可能要让很多人都找不着北，这球不知道去哪了，然后 highlights 就是很多的这种精彩的 高光时刻， 对，精彩的这种过程，然后很多爱好者愿意做成集锦，然后发抖音啊，发微博， 发在抖音上，而且还要卡着那个鼓点儿，卡着那个节奏，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非常的 很好看， 很好看。那现在中国有很多这种接球比赛吗？ 有很多。然后其实没有划分那么清晰，就是除了我们都知道的这个 CUBA 啊 ，CBA 啊、，CBA 因为是职业，然后 CUBA 是大学的联赛，然后除此之外呢，在业余篮球有很多的。 可以说是准职业水平的，也有很多民间的这种大众 打野球的高手， 对对对，就是高手真的在民间有很多很多， 嗯， 然后这些比赛也很多，然后那个包括像于畅之前走访过大江南北啊，带着这个球队，他也看到了很多真正中国篮球的这个一个状态，而且有很多人热爱这个篮球，包括喜欢看的、喜欢打的，然后这里边不乏有很多的高手，也有很多懂球的，懂球帝嘛，所以 懂球帝不一定会打，但是一定特别懂， 但是绝对很专业，一开牙绝对很专业， 对，没错，那于畅今年也要毕业了，然后在未来你是对自己有一个什么计划和安排呢？和继续和篮球相关吗？ 对对对，我准备继续，因为真的是爱这个，然后准备继续就是说跟着聪哥一起干，主要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们具体从事的工作就是像刚才聪哥介绍的球队经济或者是、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赛事的这些执行策划呀，然后做一些类似于经纪人的这种， 对，这是两块内容，因为赛事可能服务于某些品牌体育品牌，然后他要做一个赛事，我给他提供一些建议，然后包括这个赛事落地啊，然后从头到尾可能都帮他来搞定这一切。然后第二呢，就球员经济这块呢，可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重点的球员，然后帮他在中国找一些更好的机会。然后那在等待机会的时候呢，可能会带他出去去打一些比赛，进行一些这方面的之前的一些的联络的工作，然后包括像他老是带这些球员去出去，然后有很多的琐事吧，都需要他，可能就他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 全是自己一个人安排， 就要把这一切问题都搞定，就是要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那于畅以后还会继续的关注我们的北城女篮吗？会继续的关注我们的首都杯的比赛吗？ 肯定会的，因为就是毕竟打了这么多年了，肯定还是继续，因为后续还有好多小学妹啊，肯定会到场给他们加油的。 那今天就要 亲历者，后来是换一种方式去关注。 对，那今年就要离开比赛了，你对这个球队未来，你的小学妹们未来进入球队的学妹们，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呢？ 我就觉得无论怎么样啊，大家就是只要加入这个球队了，只要你爱篮球就可以加入这个球队，无论你的水平怎么样，加入这个球队之后，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提高水平，或者是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就是就通过这么多次比赛，我希望就是大家不要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就不敢去打篮球，只要你爱，对，就不敢去尝试，只要你爱这个篮球或者怎么样的，篮球是一个很有包容性的东西，无论你水平怎么样，你都可以去享受它，然后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 多参与 进来，然后把自己就是说一切烦恼啊什么全都抛至脑后，然后用篮球来帮自己解压呀、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 说到这儿，我刚才就想问一个很好奇我个人想问的问题，因为我就属于那种其实比较喜欢但是水平实在是有限这个每次我们组织这个投篮比赛什么的，就是五个球我可能只能进一个或者两个，像这样的一般我要想进一个球队会比较困难吧？ 没有，来我们球队，收了你， 包容性真的很强那教练的话对于你来说也是今年球队有很多人就要离开了 对， 然后马上又要有新鲜的血液会补充进来， 对， 你有什么想对这些马上要离开球队的这些女篮姑娘们说的呢？ 因为大四嘛，于畅大四了，然后我真的特别舍不得他，因为他的精神真的是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培养下一个精神支柱， 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跟于畅说，他说老师那我离开了你会想我吗？我说你人可以走，我精神必须得留下然后我说那个因为于畅无论是他就算毕业了，他依然是球队的真的是一个这个师姐大姐，然后姐姐，然后她来了之后会给我们的新的队员肯定会灌输她的那些精髓和她的思想，也会感染着， 对，感染力非常 对，因为我就想说就是说所有人，就我虽然球技不是最好的，但是我敢说我是场上最拼的那一个，就是我希望之后的就是说学弟学妹们啊，一定要就是说在球场上每分每一秒都不要浪费，一定要去拼， 就是如果你们这是一个俱乐部的话，你很可能就会被做成锦旗挂在球场的上空是吗？就是你的精神永远的延续下去是吗？ 可以。 今天我们这个在这个 一个小时里的分享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篮球精神，尤其是这三位，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爱篮球，谈到篮球眼睛里都放着光，说到篮球的时候都是那么的激动。嗯，在最后，今天也是五四青年节了，你们三个有什么可以跟青年朋友们分享的吗？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来，我们的教练先来， 教练先来吧。 我觉得今天正好是借着我们这北京青年这个98.2的这个平台，特别荣幸能够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篮球的故事，然后而且今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 嗯，没错。 然后我就想跟我们青年，我们朋友们说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多的去运动，多多的去参与我们这些运动，无论是篮球、足球，还是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嗯， 多多去参与进来，体会跟体验我们这些体育运动，尤其是竞技体育带给我们大家的这个乐趣， 嗯， 而且体验这些体育深层次的东西。有些人可能对体育一些误区，觉得它只是强身健体，其实它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就是一些精神上的对我们人的影响。所以我希望我们青年朋友们一定要放下手机，远离电脑，远离久坐，多多的去球场，多多的跟自己的朋友啊，女朋友、男朋友啊，甚至自己的这个同辈们多去活动，多去锻炼身体，享受这个运动。 嗯， 谢谢，这个我想跟大家分享。 那于畅呢？ 嗯，我觉得体育运动啊，就是一种拉近关系的一种方式。 没错。 所以希望就是说现在的就是无论是学弟学妹还是青年学子们，多多加入到体育运动中来。 嗯。 然后把关系都拉近一些，远离手机，把关系都拉近。对，还是主要是这个吧，远离手机。 嗯，那王聪呢？嗯， 我也借着今天这机会啊，然后那个青春联盟这个栏目，我也是因为正好我马上5月4号了，然后今年正好是我这母校北京大学的120周年。对， 嗯， 然后呢正好是5月5号我也要回到，因为北大体育场叫五四体育场， 对， 然后回到这块，嗯，然后我们有一期活动，这是所有可能所有的这个北京大学的篮球队的元老 都会 成一个队， 嗯， 和现在北京大学的男子篮球队要进行一场比赛， 比赛， 因为都知道这北京大学男篮现在是全国冠军， 对，没错。 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也祝我的母校120岁快乐，生日快乐， 嗯 啊。然后呢，我也希望就是，如果说想来找我一起切磋球技啊，咱们玩一玩啊，正好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来到北京大学，然后大家一块儿 做朋友， 对， 对， 打一打球，然后交流 交 流 一个好朋友， 对对对。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所有大家关于篮球的热爱，大家关于篮球精神的分享，最后也给大家提出了很多的要求。我觉得他们的要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多运动，少玩手机， 少做低头族，不要做低头族。 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呢，送这个大家一首这个于畅当时想听没听的《We Are the Champion》，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明天再见。